南朝鲜的全国农民会总联盟6月7号在首尔国会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当局策划进口美国产大米的崇外卖国行为。